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知唔知道自己系有一个超能力噶？ 自己伤势自我医，自己因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给眼泪去安置，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挟持。 当你跳出舒适圈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未必如所想那么顺利，会难过，会被打败。 Sugar 这首作品就是想提醒大家，其实我们都有治愈自己的能力，受伤过后可以再次向前。 若果安慰没意思， 作曲海月亦子俊朱林，填词林夕，编曲徐浩亦子俊，监制徐浩。上榜两个星期，今个礼拜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连诗雅别放弃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下今日日期。 今日嘅日期系2021年啊8月28号。 好啦，报完啦。 好，掂晒第一节啦。 系啊，今日有咩推介？ 今日啊，要分享嘅一件事。咁啊，平时同啲朋友聚会，总会有人讲下心事啊，跟住等大家去即系安抚下、开解下啦。 我呢排都好多心事同你分享啦。 系啦。咁 深情嘅故事， 深情嘅对 话，同埋深层嘅故事， 同埋有一啲惊吓嘅故事， 深入嘅故事。 系啊，咁我通常做嘅角色都系听啦，同埋俾意见啦。 系啊，我嗰阵时即系去唔同嘅地方，即系结交朋友咧，即系我咪话去一啲餐厅，有啲阿叔搭爹咁样啦。 系啊， 有个阿叔好开心噶。其实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做聆听者，你讲啊，跟住自己讲咗15分钟。 佢對聆聽者嘅理解睇嚟有啲唔一樣，同其他嘅理解完全不一樣。咁我真係平時真係嗰啲聆聽者嚟嘅。但最近咧發生咗就係我係嚟做訴苦嗰一個人。 哦，你呢排咩唔開心啊？ 即係訴苦嗰啲，即係嗰啲前路啦。你知即係都30零歲啦，個人都做到咁上下，即係諗啊，即係有時都會諗，哦，做電台呢個技能，即係會諗我離開咗呢個地方，我喺度學識嗰啲嘢。 哦，呢排想辭職咩？ 又唔系嘅，未去到啦。但你都要谂下自己嘅将来啊嘛，你要明白。 我即刻个脑入边响起一首歌， 你会唔会唱出嚟？ 唔会， 好醒神啊！嗰只歌话你听，系啦，即系会系谂下究竟，即系你都要谂啊。 好啦，咁人生系向前看噶嘛， 系啊， 向前冲噶嘛，系咪先？ 系啊，向前要谂下噶嘛，都要。咁于是乎，我将我近排所谂嘅，例如系哦，我喺度做咗8年啦，我识嗰啲技能，有啲咩嘢系？是可以行到出去都可能我能够用得着嘅呢，咁就开呢啲咁嘅 topic。然后今次我就成为俾人哋去安慰或者俾意见嘅人啦。我发现原来好唔習慣，同埋有一种不知所措。嗱，返返去平时我做聆听者，你俾意见呢，衰啲咁讲啊，我冇乜责任嘅。有啲嘢我可以好直接咁样讲，话咪话囉。係呀係啦，唔係咪算囉。咁最后嗰个问题唔喺自己嗰度嘛。所以有时讲嘢嘅时候，你都唔需要理咁多啲语气啊，各样嘢都唔使理噶嘛。啊，调翻转啦，当你接收别人嘅意见嘅时候，死啦！我应该俾咩反应咧？同埋 你好似发现开始会讲到自己不断重复紧自己嗰个问题啊。其实你、哦、即系你有阵时咧，你嗰、那个。你嗰个问题或者你考虑个 知 一个点啊？ 知 你可能成晚你 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啊？ 边个？ 唐牛啊！ 即系你其实可能发现讲 佢碌咗半年啊啲问题。 系啊， 年半都有啊 ，sorry。 然后最令到我系不知所措嘅反应就系在上诶、在即系席上有一个朋友话：我四年前咪同你讲过啦。 哇！呢句好嬲、啊，话咗你噶啦。 系啦、啊，即系嗰类噶啦。即系佢话四年前咪同你讲过啦。你而家四年之后咪又系一样， 系咪叫你辞职啊？四年前 唔系辞职啊，佢话你系要谂下你自己个人生个 career 各样嘢咧，你要点样 plan 啦、 啊？怕呢啲啊！ 咁跟住 即系例如四年前叫咗你分手噶啦，而家咪 系 要分，仲难甩， 仲难啦，因为你又储多咗四年嘅嘢啦嘛。我四年前咪同你讲过啦，你而家又攞翻出嚟啦，跟住咧嗰下你就会有一种坐咗喺度，你又好似讲得好啱。咁我点样延续落去咧？ 唔系咁，但系个 point 系你嘅立场啫。 系， 即系例如我自己都有迷茫嘅时候啦。 嗯， 即系个道理系，例如可能 let's say 20年嘅九月份嘅时候，咁收到消息有调动啦，咁样我嗰晚系好唔开心嘅。OK， 咁但系我知道自己系要，我系搵人 up 咯，我唔系搵人倾啊。 吓， 我要搵人 up 咯，即系我 up 咗嗰样嘢。然后我要等自己去叫做去理解嘅、嗯，即系例如我系咪即系唔做呢度啦？我转出去正正经经打份稳定啲嘅职业咁样。咁当然你即系再考量就系咪好似话冇咩技能咁嗰啲再考量啦，系咪先？ 系系。 咁然后亦都其实当然嗰下你好知道，因为好多时咧最棘手嗰样嘢，我知道我听日都系要翻工，我知道我听日都系要照做，但我最惊嘅嗰样嘢系 ，let's say 我三年后会唔会翻嚟嘅时候，我后悔自己。冇做一个改变呢， 系 好啦。咁但系其实你知道我要做嘅都系要照做噶啦，照咗先。咁我咪喺做嘅时候再做多一步啫嘛。咁你知道自己个理性上你知道，但你嗰下真系好攰，或者你嗰下真系 你好想咪讲咯。 系啦，我搵人 up 啫。咁当然去到你几时谂通，其实真系未必嗰下谂通噶咯。因为我好记得我成日攞呢个做例子系，即又系旧年九月，旧年九月发生嗰件事啦，即系调动咗啊节目上嘅嘢 系。 咁我真係有一刻係諗住，唉，算啦，不如真係 打份牛工， 係咯， 係啦，穩穩定定， 每日朝九晚五， 係啦，乜得人放， 係啦。咁其實嗱，有人係有嗱，即一定係兩邊意見㗎。有啲 friend 係覺得其實應該一早要啦，你都高學歷啊，又中大學士、港大碩士， 啊、 雖然佛學係啦，但 都叫學歷、啊， 都叫學歷啊。其實你要考，點會考唔到啫？咁有啲人就話唔係咧，真係唔啱你咧。真系冇咧，你唔好埋没咗自己嘅天分，即系有啲人用呢个 concept 噶嘛，系咪先？好啦，咁但系永远就系、是，喂，唔系我埋没咗嘅天分啊，定系我埋极都揾唔到佢出嚟啊嘛？ 系啊， 我点样揾啫？咩叫埋没？埋没系你要有啊嘛。 嗯，你我连本身我 你而家就见到一撇泥土喺度，你就话我埋没咗天分，会唔会我一直冇天分？即系人去到嗰位就会谂呢啲嘢噶嘛，系咪先？ 系啊。 好啦，咁我几时谂通咧？即系真系唔系喺倾偈嘅时候，系自己谂通嘅。我有一日。孭住我个女咁啊，你知我又孭住我契女四周围玩噶啦，去公园玩咁啊，最开心嘅时光。我嗰日系孭住佢咁啊，同佢讲话你大个想做啲咩啊？读书勤力啊，都系呢啲即系啰嗦嘢噶啦，即系阿爸阿妈嗰啲老套嘢啦。细个都听过阿爸阿妈讲过，又系讲嗰啲嘢。咁我有一刻最尾嗰句 conclusion 系话，读书唔叻唔紧要，大个做啲咩都唔紧要。最重要是你做啱，同埋你覺得自己開心，你有價值嘅嘢。我同佢講咗呢句，我同佢講話，總之契爺有啲咩事，契爺幫你俾錢你啦。OK， 總之你最緊要做自己開心嘅職業，但係你做呢個職業一定要努力咁樣。咁我講完之後呢一句，我真係醒起，我真係同佢講完之後，我自己醒起。咁點解我唔係咁樣同自己講咧？ 嗯， 咁我就嗰下諗通咗啦。 哦， 你明唔明啊？所以嗰啲因為喺嗰位你自己唔想諗通咧。人哋点讲所有嘢，其实你都知噶，即系例如，哎、打份政府工稳稳定定，我梗系知啦。唔系、哦，你做咗咁多年，你要坚持落去，坚持咗就得噶啦。又有啲咁嘅说话啦，每个人都好多唔同嘅说话，其实你全部都知道，唔系唔知噶，除非有间好新嘅 insight 俾你。喂，有冇谂过去做殡仪业啊？咁 呢啲你冇谂过嘅嘢， 一系呢啲。咁但係通常呢啲酒局或者呢啲飯局，大家都係講啲老生常談或者都係三幅屁嘅嘢㗎啦。咁你幾時諗通就係、是、如果你諗通嘅話，你就覺得嗰啲人講嘅嘢啱咯。係， 但你未諗通嘅時候你就好混亂啦。 你都係錯嘅。咁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其實係要揾人 up 定係揾人傾， 定系揾人信，定系揾人同意，系唔同噶嘛？ 唔同噶， 系啊。 而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系想揾人讲啦，同埋 你揾人听啫，你唔系揾人讲 啊，系即系我讲俾人听，系啦系啦。而同埋咧，好得意嗰日就系三个朋友，三个人咧系完全三种嘅性格，有一种咧就系好似你啱啱讲嘅嗰啲朋友，好理性嘅。即係佢可能成晚最終就話嗱，其實今晚我哋講咁多都冇用，最後諗通都係你自己。 係啊， 嗱，你其實講到呢句咧， 就 你 完㗎啦， 係啦， 完唔緊要，你唔係咁，你咪要理性啊，咁係完嘅，係 完嘅，即係可能已經有權係因為聽得好煩，都覺得你兜緊圈，不如你自己翻去諗。 係係，我係呢個人嚟㗎，我係呢個人嚟㗎，即係嗰陣時嗰啲愛情問題，你講咗年半咯，咁又分手咯，唔係咧，但係分手好似好衰，咁唔好分咯，唔係啊，但係佢真係頂唔順佢啊，咁分手咯。啊，唔知啊，又系 loop 半个钟啊嘛， 即 系 不断 loop 啦。咁呢个就第一类啦，第二类咧，我称之为有一种阿叔嘅感觉。 唉，话咗你噶啦， 或者嗰啲你唔好傻啦，谂呢啲有边个翻工唔辛苦啊？ 阿 欧阿欧系嗰啲 阿 欧 阿欧 系啦，呢啲。另外仲有第三类人咧， 再加埋酒精嘅欧就系暴躁嘅阿叔。 系啊，喂，你唔好癫啦啊！即系嗰啲有画面啦，系啦，阿欧类型嘅嗰啲啦，我称之都系啲阿叔。第三類咧係金句王，有一個朋友好正，傾到咁上下，中間都出少少聲，佢話：哇！我諗起咧，我近排聽到有一個節目，聽到有個主持講咗句説話咧，我覺得幾啱你呢個 situation 嘅，我好記得佢講嗰句嘢噶。佢話：你創作嘅時候要係一個狂人，但你執行嘅時候要係一個軍人。 你諗起邊個？ 黃冠斌。 我唔係喎，黃冠斌冇呢啲金句嘅。系啊，黄冠斌冇呢啲咁句，佢系介乎，其实佢介乎一同二中间嘅，系啦，佢未做到好理性嗰啲人，但系其实佢有啲阿叔咁教训你嘅，系啦，但系未到蒙伟亮嗰只，我反而谂起方志豪，系啦，即系爸爸咁样。嗱，我呢排睇咗本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本书，今日教识咗呢个道理。嗱，做人最紧要系过到自己过到人。哇，嗱，系咪爸爸？你看爸爸的 YouTube Live 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黄冠斌嗰个天分佢冇埋没到，我哋大家都知佢唔系呢 方面。因为黄冠斌佢唔系做提供人哋嘅金句咯，佢系创造自己嘅金句俾你，所以有些少分别嘅。 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倾到咁上，我发现我抽离咗啊，反而我睇紧唔同类型嘅朋友，究竟喺呢件事上面佢哋系扮演紧咩角色？ 哦，系， 即系头先嗰个咁咯。然后最终就完结咗个嗰个局之后，就系算啦，都系自己翻谂。其实冇啊， 其实系。 都是新 其實都是啊，嗰句是啱的，解靈還需繫靈 人啊嘛。 其實是自己救自己的，你嗰下諗通了就 通 了，通嘅，諗唔通嘅呢一世都是咁嘅。 如果都係諗通，你就會想翻起嗰啲朋友當晚講，哇，係喎，佢原來講嗰啲嘢都幾重喎，咁 即係就好似下次我哋去呢啲訴苦大會都係講，其實都係靠你自己諗通嘅。哇，呢句好嚇人憎 啊！咁算啦，咁啊完，即刻完，話題終結者。 要去寄存，再寄存。自信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曾得优雅和春天。 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吗？ 换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同事波成 与IT 一 IT 一 IT 一啊！我个 hard disk 咧今日插落电脑之后冇反应，我之前都未试过噶。有冇咩办法啊？ 你试下熄机啊？ 唔系嘛？IT 人只系识呢招噶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同事波成 与IT 一 IT 一 IT 一啦！我头先剪剪下片咧，部电脑突然轻咗啊！个 mouse 揿极都冇反应嘅，有冇咩办法啊？ 试下换咗只 mouse 佢啊！ 唔系嘛，系部机轻咗，唔关个 mouse 事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同事波成 与IT 一 IT 一 IT 一啦，公司明明用紧1000 Mbps 光纤噶，但近排 download 个 file 都成几粒钟咧，我哋成个 department 上网都劲慢啊，有冇咩办法啊？ 你哋试下坐埋啲个 router 度啊， 唔系嘛？十几个人围埋个 router 度做嘢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同事波成 与IT 一 IT 一 IT 一啊！我今次咧完全上唔到网，连 WiFi 嘅 signal 都收唔到。你唔好再叫我咩坐埋个 router 喺度啦。仲有咩办法啊？ 试下熄咗个 router。 唔系嘛，又系熄机呢招。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同事波成 与IT 一 IT 一 IT 一，我下昼咧我有个会要开啊，有份好重要嘅文件要用，但我揿咗几次个 printer 都完全冇反应啊，有咩办法啊？ 试下手写， 唔系嘛？我几廿份文件，你帮我写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同事波成 与IT 一。 IT IT 一，我部电脑中咗毒啦，成日自己弹啲广告网出嚟，好烦啊！有冇咩办法啊？ 可以试下，唔好睇咁多咸网啊！ 唔系嘛，中毒一定关心咸网事噶，虽然我有睇。 哒哒哒哒

是你的后妹妹请你的嘉宾呢是由 Jojo 李海清的，你好。 Hello, 大家好。 见到你的 IG 上面呢就非常之多斜动啦，非常之多的身份啦，咁样。是好有趣的，佢又写歌手啦 ,DJ 啦，同埋失忆无痴。 是啊。 咁呢一个我想知呢一个失忆无痴的定义。是啦。 因为我本身好鍾意跳舞啦，咁其实我学咗舞唔係好耐，大概年龄两年啦。咁我开头嘅时候呢我係一个即係完全係手脚唔协调啊，人哋叫我行左行左右嗰啲啦。跟住我到去到而家呢我就係成日都记唔到 step 嘅，但我好鍾意跳舞囉，即係我成日都会突然间咦跳跳下就企咗喺度，跟住其他人喺度喐緊，得我一个动咗喺度咁。係啦，就唔记得 step 囉，成日都，所以我就叫自己失忆无痴囉。 但你发现自己手脚唔协调系去跳舞嘅时候先发现其实不嬲都知嘅， 唔系啊！我不嬲觉得自己系好协调到啲嚟嘅，你唔知啊！跳舞嘅时候，咦？点解会咁嘅？个个行左我行右嘅。 你而家成日举起右手啊？ 而家 OK 咗啦。 举啱嘅，举啱嘅。 唔系，但你以为自己协调嗰啲位系，例如系边度？即系例如。我都以为自己唱歌好听㗎、 啊。因为我之前有打碟㗎嘛，咁我啲 friend 成日都话嘩你好犀利啊，打碟咁多个掣呢你都 handle 到，咁我觉得自己嘩真係好犀利喎，我可以 handle 到咁多粒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啲手系比较灵活嘅，好多手㗎，乜都仲要咁。咁我冇諗过自己咦原来真係去学跳舞嘅时候系会点解会咁嘅。 即係拍子系 OK 嘅。 拍子 OK 嘅。 但系隻手好似好古怪咁样举嘅。 人哋个个左跟住我就到一个右咁样。 第一印象， Jojo 咧，今日上到嚟有你嘅派台歌啦。咁一个第一印象咧，都同呢个派台歌有关系嘅。I hate that。咁啊，不如先等你介绍一下呢首歌。 咁呢首歌其实系我第一首歌嘅一个延续故事啦。咁我第一首歌叫做话啦，咁系讲关于一啲网络欺凌嘅。咁第一首就比较多系关于网络欺凌啦。咁跟住之后，而家 I hate that 咧就系一个好憤怒啊，好嬲啊，抒發一種情緒嘅感覺咁咯。咁同埋都想透過呢首歌去話俾人知，其實我哋做女仔都唔一定要嘢嘢都要好順從人啊。自己其實有啲咩想法啊，有啲唔中意啊，或者都可以即係坦白咁樣去釋放自己嘅感情出嚟咯。 但係係有經歷嘅。 其實我自己有親身經歷過嘅，咁跟住即係我係嗰段時間係好癲到成日都唔瞓覺啦，晚晚都去 mon 住個 post 啊，睇啲人留言講啲咩鬧我啦，跟住我即刻要覆翻去啊。咁嗰段時間就久而久之，我就其實好嬲，其實我曾經有處一個好憤怒嘅狀態，我真係嬲到咧，我真係想揾翻啲人去打手去鬧翻佢哋啊，咁樣嘅係咯，咁就所以即係我都同作曲人都好朋友啦，咁我成日同佢呻啊呢啲嘢，咁跟住我哋就整咗一首咁樣嘅歌啦。 但係用咗幾耐去，即係因為你唔係話我放低就放低嘛，即係真係放低面對嗰個網絡欺凌，用咗幾耐嘅時間？ 其實又唔係好耐嘅，就一個禮拜到咯。但係你一個禮拜唔瞓覺喎，好癲嗰啲件事係一個禮拜都唔瞓覺咁樣去望住啲 post， 跟住係咯，跟住慢慢就開始釋懷咗，因為我覺得去到臨尾嗰時咧，我哋覺得睇翻啲留言。啲人其實係亂咁噏嘅喎，即係佢哋係唔需要負責任喎，同埋有陣時有啲 account 係假嘅添，係啦，即係我又好無聊咁樣，又會逐個 account 去 check 翻，咦呢個咩人嚟嘅咧？跟住就會睇翻，咦佢冇 po 過嘢嘅，假嘅喎。 哦、oh, ，OK， 咁所以就睇 就開始慢慢係啦，釋懷咗， 同埋都眼瞓啦，開始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冇搞瞓，其實我都有啲攰啦，都 係面對網絡欺凌最好嘅方法就係瞓覺，係 啊，真係噶， 令到自己攰咁咪瞓一陣咯， 係啊，將個電話擺開咯，我啲 friend 叫我咧擺開電話唔好睇啦咁樣，開頭都忍唔住啊，成日都要走出去再睇嘅，跟住我唔得啦，我精神狀態好差，我真係要瞓覺。 咁所以呢个第一印象就係俾你估啦。我同阿一边一个似係会因为一啲即係自己好着紧好紧要嘅嘢喺网上面真係会 同人开拖。 係呀真係会有即係复佢呀。 我觉得係阿一囉。 个原因係。 因为唔知啱啱入嚟嘅时候我觉得你比较文静啦。咁通常文静啲嗰啲人呢佢哋就会好少真係用口讲出自己嘅感受。佢哋通常都鍾意打文字。所以我觉得係你。 咁我就调返转就似係。 你係应该係会係同人哋分享啦会呻完就冇事嗰啲人嚟嘅我觉得。 Okay, 我唔知道有冇估错啊。 係。好啦究竟周围估得啱唔啱呢好啦。 真正嘅答案你啱。 你啱咗。 Yeah! 应该话我好少喺网上面留言嘅。 嗯。 但係如果偶然有一啲我觉得 有啲離譜嘅咧，我會出聲嘅，係、即係例如嗰陣時試過其中一次，因為我 set 呢條題目嘅時候諗起一次咧，其實唔係人哋網絡欺凌我哋，而係雙方喺度討論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係去到一個幾激烈嘅狀態嘅。咁、那、嗰個就係關於宿舍，即係大家討論呢間宿舍嘅人或者嘅事。咁有啲人就惡言相向啦，就話誒、你班宿舍都係垃圾㗎啦，咁類似咁嘅嘢。咁我哋話你都未嚟住過，你點知入面係咩啫？即係類似咁樣就大家討論嚟嘅。咁、那個情況係唔係一對一嘅，係幾廿個對幾廿個嘅。即係因為我哋住開宿舍嗰班人覺得，咁我哋屋企嚟㗎嘛，咁好似俾屋企即係個屋企俾人攻擊，咁嗰班就幾廿個對幾廿個，一人喂你搞嗰、那個，我搞呢、這個咁樣，即係不斷好似好有策略咁樣喺度互相討論咯。我用而家 係 啦， 討論咯， 即係咁樣咯，或者一啲可能好底線嘅嘢，我係會出聲嘅咯。即係例如嗰陣時。即係間唔中都會有啲唔知邊度嚟嘅人喺我哋嘅節目嘅 page 嗰度留言啦、啊。咁嗰陣時有啲係試過鬧我哋嘅同事，例如鬧阿瓊咁樣。咁我係會反擊嘅。係 啊， 係啦、啊，即係我覺得咁你冇必要人身攻擊啦、啊。咁嗰啲我就會還拖嘅咯，有時。 同埋嗰啲唔 logic 嗰啲咧。 係啊， 佢係好。 我最憎啲冇 logic 嘅人咯。 團隊啊，我應該早啲識你啊！你幫我咧一幾廿個對幾廿個啦。 但佢真係好有心機喎，即係用到激烈討論呢個 term 啱就，佢真係會好有心機。看看對方中間邏輯有啲咩謬誤，然之後指出佢會打一篇，然後回覆。 係啊，我試過會上網揾埋 reference paper， 然後你可以睇呢篇嘢。其實 係啊，係 啊， 係 啊，係啊。 我每次見到，你都幾好心思啊， 好有共鳴啊！你一講到呢一啲， 算得好攰。 有冇試過特登開一個鬼 account 嚟去鬧人？ 冇啊， 又咁又冇啊呢一、這個。系呢、這个冇试过呢、這个， 我觉得呢啲太渣，因为即系如果见到鬼 account， 我一定唔会理你咯，咁我唔会做呢件事咯。 唔系，我都多得个鬼 account， 令到我释怀咗嘅。其实我觉得自己好蠢啊，点解要咁样喺度同佢不停喺度争论啊？但系原来佢系鬼 account 嚟嘅。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想 JoJo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哇！我有个怪癖嘅，其实，但系讲完之后会唔会掉粉咧？我惊。 冇嘢嘅。 咁其实我中意闻嘢嘅，我乜嘢都会攞嚟闻下嘅。咁有阵时咧，自己翻到屋企咧，除完只袜都会攞嚟闻咁样咯。系啊，即系可能有阵时食嘢啊嗰啲咧，我乜都会习惯会攞嚟闻咁样咯。同埋我係對啲臭味係特別敏感嗰陣時，人哋裝修嗰啲味咧、我好中意索嗰啲味， 甲醛味， 有啲天拿水嗰啲咁嗰啲咧， 係啊，好怪啊條。 唔係啊， 但係我想知嗱，逐個嚟先，即係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唔使下去到裝修咁勁嘅。日常生活你食嘢之前係要聞咗先食嘅。 啊會㗎，都係啊，都會聞㗎。 Okay. 我乜都攞嚟聞㗎，總之就 有冇話？甜啊、辣啊、酸啊，你係喜歡 邊啲 邊類型嘅嘢食係聞得最多？ 甜咯，我最中意聞甜嘅咯，即係好似啲蛋糕啊、糖啊，我最中意係軟糖嗰陣味咯，好香啊，我覺得 係 啊。 係咪好似我哋平時食嘢完全冇理過佢嗰個味覺咧？ 我覺得 唔係個味覺唔係食嗰個味喎， 係 聞落去嗰個味覺。 我覺得甜 軟糖嘅味聞落去嘅味係點㗎？ 我覺得甜好似難聞啲 喎。我覺得好似一種香珠咧，我哋細個咪有啲香珠嘅，一粒粒細細粒嗰啲，我好中意嗰香珠。我覺得好似香珠，我直情有諗過買一大袋軟糖翻嚟咧分屋企咯，打開個袋。 好野藝喎，係 到時你有好多味。 我好中意嗰陣甜味喎。 係我就覺得譬如頭先講辣啊、酸啊、甜好似難聞得，可能佢冇咁刺激性。係 辣 你係。 但辣唔係一種味覺嚟噶嘛？ 辣係食落去， 食 係 一種嘛， 係 一種刺激嚟啫嘛。 酸都 OK 嘅， 係 啊，酸我都。 咁有冇發現到？ 但係 即刻諗到啲咩？ 唔係，但係我意思係，因為佢唔係熱嘅嘢，其實幾難聞嘅。 係， 因為你例如一碗熱辣辣嘅拉麵嚟到，咁你好明顯嗰陣味啊， 係 軟糖。 软糖真系有阵香味噶，佢真系有一阵嗰啲香料味噶，嗰啲水果味咯。 嗯， 哦，即系嗰啲人工加落去嗰啲水果 味，系啊系啊系。 O、okay, K， 即系嗱，嘢食嗰啲，其实咁酒嗰啲，你会唔会闻嗰啲就好叻咧？即系你成嗰啲闻 酒，我就觉得系一种味咯。我觉得葡萄酒系有阵烂提子味嘅。 跟住嗰啲，譬如威士忌，成日都话要闻一闻先嗰啲咧。 威士忌啊，跟住其他嗰啲咩伏卡，我都系全部好似系酒精嘅味咯。 系， 即系我哋平时 一样嘅嗰啲 酒精，系啦，一样嘅，同嗰啲一样。 总之搓手液嗰啲咁 啊。唯独是葡萄酒系有阵烂提子味咯。 O、okay, K， 所以呢个冇乜特别中意闻啊呢啲。 好啦，咁啊，嘢食嘢饮就有啦。咁跟住去到屋企里边嗰啲， 屋企里面啊，因为我养猫嘅，我每日翻去都会吸我只猫咯，吸佢个头咧呢、這个位咧，因为佢猫咧成日晒太阳啊嘛，佢晒太阳晒完之后咧，呢个头会有一阵棉被味噶，有一阵太阳味噶。 太阳味系咩咧？我第一次听。即系热热地咁，形唔形容到？ 唔系你有冇闻过棉被嘅味啊？晒完嘅棉被系有一阵太阳味嘅。 OK， 系啊，有啲共鸣感啦，终于都 系。唔系晒完嘅被单或者你晒完啲衣服系会有阵味嘅。 系啊，就系嗰阵太阳味咯。 而嗰阵味同你洗完衫嗰下系有些少分别 嘅。 系 啊系啊。 系啦，即系如果你屋内挂衫冇晒到咧，有种噏味。 系， 但系如果你晒完太阳之后咧，系有种。 有种系咪嗰种余温散出嚟嘅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好似但我估唔到猫有嘅， 有噶。佢哋晒完太阳咧，个头咧呢个中间位咧系真系会有浸嗰啲太阳味、嗰啲棉被味啊，所以我好中意吸我只猫。 但系你只猫系咁定系你发现基本上？ 基本好多都系咁， 都系有嗰阵味， 都系会咁噶。 因为晒得太阳多啫， 系咯。 你搵咗去沙滩。啲大隻佬，都有棉被味， 呢啲太陽味 啊！ 咁跟住之後離奇啲嘢就係裝修嘅嗰種、 裝修嗰種味咧，其實我係細細個先發現自己會中意聞嗰啲味啊，跟住我係。阿媽帶我經過一個裝修嘅地方，咁跟住我就係咁企喺嗰度，係咁索，跟住我話好香啊，跟住我話係即刻拉我走啊，傻噶，呢啲天拿水味嚟噶，嗰啲咁樣咯，咁我就發現，原來我細細學過已經係有呢種中意聞嘢嘅癖好，同埋我好中意裝修嗰陣味。 咁、對人呢，即係譬如另一半咁樣，有嗰啲味道，你會唔會都即係 都會好敏感噶？我會，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係有自己嘅一種味嘅，係每個人個味都唔同噶。 咁有冇話邊啲嘅味道可能會吸引到你？因為有時男士有一啲即係做埋啲止汗劑啊，或者噴嗰啲即係香水、古龍水啊，又或者唔係嘅，咩都唔使汗味嗰啲咁樣就中意啦。咁樣 汗味唔得咯，我覺得有古龍水我都麻麻地，我覺得係清新啲嘅，我中意係清新啲嘅香味，但又唔好花味嗰只咯。 花味 係啊，花味、男仔用花味好難 聽、我同意。 即系清爽啲嗰种咯，好似止汗剂嘅味啊，系啦，我中意止汗剂嘅。 但止汗剂都有花味 嘅。止汗剂有一种咧，咪有啲爽身粉味嘅。 哦， 嗰类咯，系我好中意。 咁我直情用爽身粉啦， 得唔得？ OK， 你用完话我之后，我过嚟爽。 唔系喎，爽身粉系好好闻， 我中意闻喎呢个。 闻我都系啊， 直接抌落去啦。你见到用嘅时候，爽身粉。 咁但系你会唔会为即？即係 let's say 拍拖嘅時候，會唔會為另一半去揀香水或者揀止汗劑或者食？ 會啊會啊，我最中意啊，我係會揀自己中意嘅味道咯。 係 係啊，我成日都會揀香水俾我嘅另一半咯。 屋企裏邊其實會唔會你自己都即係客廳啊、房啊、衣櫃嗰啲咁樣，都會有一啲嘢令到有一種味道。 有啊，有啊，我係衣櫃咯，衣櫃我會擺一啲香包啊，都係啲花味嗰啲咯。咁廁所我又會擺啦，因為我養貓貓咧，唔擺得咁多嗰啲香味啊嘛，即係盡量都係可能閂到門嘅嗰啲咯。睡房我就通常擺嗰啲鼠尾草啊、薰衣草啊嗰類咯，即係好瞓啲啊 ，relax 啲嗰啲咯。 係 啊， 咁所以譬如另一半嗰啲咁，有時佢著嗰啲衫啊，即係有嗰啲味嗰啲，你會唔會 嘗試？我會聞 嘅。有冇叫佢即係掛住佢？你俾一件我擺屋企啦，咁有冇去到試過做呢啲？ 咁有冇咁變態嘅？即係我會即係可能佢翻到屋企除低咁，我又會攞嚟聞下咁。 係。好，我發覺到越嚟越多佢嗰啲好有趣嘅癖好怪癖啦。 同埋最尾仲有一個嘅，會聞自己啲襪。 係啊，你唔會嘅咩？ 會，唔係我聞我自己對鞋咯。 嗰日好似都幾多汗我出咗咁。 嗰日好似特別吸引係嘛？嗰陣味。 唔系我明嘅， 你闻跟住先抌去洗咁样， 好似觉得今日做咗好多嘢咁样啦。 系啊，同埋自己做完运动嗰啲衫咧，我又会闻嘅，有啲谂唔明。 另一半嗰啲会， 我有一个好古怪嘅，我有个好古怪系我做完运动，咁有时你做运动唔系着住嗰套衫翻屋企噶嘛， 系 即系例如可能之后要做嘢，咁你嗰套衫就会摆咗个袋入边，再摆喺个袋入边啦。 系 你明啦。好啦，当你翻屋企拎出嚟洗嘅时候，有种好劲嘅阿蒙尼亚味。我就好中意闻嗰阵味， 都系啊！ 但你个原因系 我唔知点解啊，我就系有一种怪癖，中意闻臭嘢咯。 我系因为觉得哦，因为我嗰时读 cam 嘅时候学过呢个叫阿蒙尼亚，呢个叫喷樽 gas。哦，我真系记得老师教过我啲咩，咁我觉得 好实在啊！嗰件事，我终于可以 feel 到嗰阵味系乜嘢啦，咁样。 你龙爪手。 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啊，同 Jojo 玩啦。咁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嘅状态就系咁样样嘅。话你幻想一下，有一个咧你非常之唔中意嘅人，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走嚟约你睇一场演唱会。而嗰场演唱会嘅歌手咧系你最中意嘅偶像，你会点做呢？咁有四个选择。A 咧就因为你好唔中意对方，所以你拒绝咗。B 就系你虽然有啲犹豫啦，不过最后都决定去嘅。C 就梗系要去啦，即系偶像啊嘛，系咪先 ？D 就系会话再考虑下啦咁样。 我谂我系会讲 D 再考虑下，但系其实实质就唔去咁样咯。 嗯， 系啊，因为我唔系好惯直接去拒绝人嗰啲人嚟嘅。 系 啊， 所以就会拣 D 是、啊。 即使嗰个人你几唔中意都好，你都 我都会拣 D 咯，因为我觉得礼貌啊嘛。 系 OK， 是、啊、好阿一你会拣？ 我可能会拣 B 啊。 虽然有犹豫，不过都系决定去嘛。 系啊，即系例如 Let's say 紫华神咁样 啊， 系啦、啊。咁我唔系咁，除非嗰人我真系好讨厌啦。咁但系 Let's say 佢追求我嘅，或者、哦、我对人哋冇 feel， 但系我觉得咁、我睇 show 啫。 但你好憎嗰个人哦、啊，你好 你好唔中意佢咯，系啦、啊，即系你真系好唔中。即系其实你哋可以系 例如你咁样， 系啊，即系其实好你系啦，即系你平时冇乜嘢嘅，但系你话 系啦，平时冇乜嘢可能。 咁你成个演唱会的过程要对住一个你好憎嘅人，你唔惊佢掂你？ 或者嗰啲 friend 单方面想同你 friend， 但其实你唔中意佢，即系你知连读书都有呢啲咁嘅 friend 啊嘛，即系大家同学咯。 咁冇啦，都系系啊，都系冇啦。 系啊，好辛苦啊，成个过程。 我系谂起公司一啲同事，跟住谂下都系唔好啦， 即系自己憎嗰啲啊嘛。例如系， 例如系你啊， 谂下都系唔好啦。 我谂住你个样嚟幻想呢个题目嘅， 望住紫华神隔篱都 feel 到我望住你嗰种感觉喺度。我真系 你睇睇答案未？ 其实我 你唔好睇， 我都未睇噶。 O K， 因为我其实都应该唔会想去嘅。 系咯，正常都冇想去。 但系我系谂紧 A 定系 D 啫，即系好似你咁 讲， 即系我系 决绝拒绝定系。 但因为我觉得 D 咧，其实佢话再考虑下咧， 有机会俾到佢一种错觉，系嘛？ 系啊，或者你都心里边都有少少动摇，系会觉得不如都去睇，因为嗰个系你好中意嘅偶像啊。 O、okay, K， 但其實我是會揀唔去咯，即係我內心的答案是不去的、但我就 會答，再諗下先， 再諗下先。 咁我應該揀 A 啊？ 唔係，我係覺得揀多嘅。 咁、你揀多嘅應該 啦， 多。 咁我 你揀 A 咯 ，A 咯，我係啊，會揀 A 嘅。好啦，咁我哋三個人揀嘅唔同，咁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個部分翻嚟就會真係揭曉代表咩噶啦。 Come on, everyone. 金仁庆是1944年出世，1995年获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98年至2007年期间，先后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和财政部部长。金仁庆在2007年至2009年间获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明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对开有意外，影响到而家咧一大车多，龙尾排到大会堂。咁就系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大会堂。咁另外咧，较早前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观塘泳池快线有意外，不过啦，啱啱清理好啦，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一段系车多繁忙。咁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快线有意外，不过啦，而家意外清理好啦，一带仍然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中环半山一带，包括是江德道、罗边臣道、阿巴甸街和史丹顿街都是挤塞。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兴发街。在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柯士甸道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文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油站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康湖居。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象鼻山路方向近全锦交汇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窝口道。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Jojo， 如果十分是最聪明，你觉得波成有几多分呢？ 七分咯，因为在刚才心理测验的时候他揀了直接拒绝嘛，又不是说想回头，其实应该你才是最聪明的那个。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 JoJo 李海清，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JoJo 嚟去清嘅。咁我哋玩紧呢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嘅。如果有一个你好唔中意嘅人啦，就嚟约你去睇一个 concert， 但系嗰个 concert 嘅歌手系你好中意，系最中意啊，直情系最中意嗰个偶像啊。咁你会点做呢 ？A 就系因为唔中意对方所以拒绝啦。B 就系虽然有啲友谊，不过最后都系决定去。C 就好直接觉得一定要去啦。而 D 咧就系话考虑下先嘅咁，代表咩咧？咁我而家逐个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会有啲犹豫，不过最后都系决定去嘅朋友咧，代表你冇办法觉得满足嘅原因系你优柔寡断嘅性格，你经常都会处于中意同埋讨厌之间，并且唔系好肯向人哋透露自己真正嘅谂法。久而久之，你可能连自己到底中意定系唔中意都唔知啦。而拣咗 C， 一定要去啦嘅朋友咧，冇办法觉得满足嘅原因系你唔愿意俾人见到你唔好嘅一面。就算遇到你唔中意嘅情况，你都会俾一个正当嘅理由去说服自己，避免俾人见到你嘅阴暗面。咁今日好似波成咁样拣咗 A， 因为讨厌对方，所以都系拒绝，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 JoJo 咁。拣咗啲话会再考虑下，你冇办法觉得满足嘅原因又系啲咩咧？ 心理龙爪手 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其实佢系 test 紧究竟你内心啊，因为啲咩原因而好似有空洞啊，好唔满足咁样样咧？系啦。我是 A 啦，直接讨厌对方所以拒绝，就话我冇办法感到满足嘅原因系因为我冇办法展现出忠于自己嘅一面啊。话我自尊心好高，又唔肯认输，跟住就会衍生好固执嘅性格，系啦咁样。但其实我唔觉得自己系 系咯， 系呢个唔算系我。咁但系拣 A 嘅朋友，你睇下呢个切唔切合你啦。跟住阿一，你就系话犹豫完，但系都系会 唔系我拣多啊？而家 你想拣多 啊？系啊， 我哋转 头，我都话我谂起你之后，我决定都系唔去啦。 即系同我一样。 系啊， 好啦，两个都系拣多，系咩咧？你冇办法觉得满足嘅原因系因为你成日想逃避嘅话，当有啲问题啊或者唔擅长嘅嘢嘅时候咧，就唔敢直接面对啦，下意识就会拣咗一啲可以拖延一阵嘅讲法啦。结果就嗰啲不安情绪就慢慢累积喺度，令到你个人个内心里边可能会有啲即系唔自在啊、唔聚财啊咁样样。佢提议话，如果再遇上一啲麻烦嘢，不如直接揾个对象倾下之后，就嗱嗱声做决定啦咁。 哦，即系其实我哋应该拣 A 嘅。其实我头先又喺度挣扎过 A 定 D 嘅，因为我内心嘅答案系唔去啊嘛。但我系基于我觉得做人唔可以咁冇礼貌嘅，同埋我唔想直接去拒绝人咁样，所以我就拣 D 咯。 即系你 哦，所以你就逃避咗拒绝人嘅嗰、那个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同佢讲，再等下先，我考虑下先，咁我唔系直接拒绝佢嘛，但我自己系谂住我一定唔去噶啦嘛。 哦， 因为我都觉得如果成个演唱会里面我对住一个我好憎嘅人，我好辛苦啊，真系我完全投入唔到啊，系会 天堂地狱咯，最中意嘅喺前面，最唔中意嘅喺隔篱咁样咯。 我黐线啊！ 咁但系你有冇话即系咩类型嘅男仔真系好唔得嘅？ 系。 或者咩类型嘅男仔你真系好得嘅， 好得嗰啲先啦。 好啊， 好得嘅话，我谂我中意啲识讲嘢嘅、风趣幽默嘅男仔咯。 系 啊，唔使靓仔嘅，但系好聪明嗰啲咯，我中意。系啲好唔得啊！我谂我好唔中意啲好毒啊，好似薯仔啊嗰啲，唔系好识讲嘢啊。 系 系咯。 如果好靓仔咧， 好靓仔，但系好毒咁样。 定系即系系啦，但系唔好出声嘅咁样。但每次见到佢都哇好正咁样，净系睇都正啦咁啊， 都唔得啊！我唔中意靓仔啊，可能即系、 哦、 我中意个人里面散发出嚟嘅嗰种气质多过外表咯。 系， 我觉得一个男仔聪明啊，同埋佢幽默咧系好吸引嘅。 但系佢嗰种搞笑或者幽默，佢系 有內涵嘅幽默定係冇內涵嘅幽默你都 OK？ 有內涵嘅幽默，冇內涵嘅幽默，我覺得好低層次喎。 即係嗰啲時啲 friend 圍埋講嘢成日食下字啊， 係啦，佢哋齋笑啫嘛。 嗰啲唔得，嗰啲唔得。 哦，即係唔係佢唔係揾啲中意搞激嘅男仔？ 係唔好搞激，搞激嗰啲好煩。 喺你以往嘅經歷當中啦，真係拍拖嘅另一半又係。通常是什麼性格？是不是真的好像你這樣說找到你想要的那些？ 都是的，大多數都是，但都有試過不是好講嘢啊那些男仔比較文靜的。是的。很容易就會悶咯，因為我是那些很怕悶的人來的，所以我很希望我另一半是好叻啊！好識講嘢，成日都會氹到我開心啊！即係咁，所以咁啱揾親嗰啲都係好聰明啊，轉數好快。 但係聰明嘅人好少講嘢喎。 唔係㗎， 有時聰明嗰啲人佢突然間爆一句出嚟，話佢好， 係啊，佢真係突然爆一句啫，但係佢平時 就係嗰啲位啦，我覺得好慘， 即係無啦啦話今日都係食雲吞麵好啲，落雨。 哇！你好慘啊！咁啊，反台 每日最期待就是他的金句啦，咁样。 但系你觉得你自己是聪明定唔聪明先？ 我是不聪明的，我是蠢的。 所以要啲聪明， 所以我要聪明的。 哦，你有冇惊一啲聪明嘅人，但系其实佢讲嗰啲嘢，你要 connect 到是难有难度噶嘛？即系佢有时讲嗰啲嘢，你要消化或者佢嗰句哦，今日食云吞面会落雨，佢背后个逻辑。 我会直接问佢咯，我直接问佢，咦？点解嘅？系啊。我会直接问咯 ，OK， 都会惊嘅，都会惊有阵时太聪明啊，会唔会呃我噶？ 系咯， 因为我唔聪明啊嘛，都会嘅，都会有呢个防，即系有啲咁嘅防备之心，但系又会自己好忍，好想忠于自己咧，中意嗰样嘢，都系最后尾都系会拣翻啲比较聪明嘅 咯。嗯，咁啊，以往拍拖咁样，咁去到分开嘅时候，你会唔会都好似头先嗰个选择，即系话啊，我考虑下先，即系你唔会咁快去做一个决定分开或者唔分开咁样 咧？以前咧，即系再细个啲嘅时候，我会好决绝嘅。但系人大咗之后，可能出嚟做嘢多咗啦，跟住有啲即系有啲人又教我啊，唔好咁样，就算即使你唔中意，你都唔好直接讲 no 咁样咯。咁所以我对上嘅一次恋爱嘅经历咧，就系、是我系拖泥带水嘅，即系我系话。俾我冷靜一下先啦，咁但其實個心已經係諗住走噶啦，即係已經係執緊嘢添噶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如果喺感情方面用翻呢一種態度，其實係幾唔好嘅。但係我覺得做嘢嘅話係 OK。 嗰時拖泥帶水咗幾長時間咧？ 哇，都成個月啊！因為我 feel 到對方嘅情緒都係俾我搞到牽動住，即係都幾唔開心嘅。所以我後屘我自己都有檢討過，我真係覺得其實如果係再有一次，即係 touch wood 啦，我咁唔好彩，我真係會決絕啲，係咯，直接。解決咯，因為我都唔想傷害人咯。 即係因為可能嗰段時間佢又會 send 下啲 message 過嚟啊，咁、你又要、即係冇理由每次都覆考慮一下先啦，咁樣即係唔可以。 雖然我都覺得我同佢唔適合，但係都唔好，即係唔好傷害佢咯。 咁呢個係聰明定係蠢啊？ 我唔知啊，呢個應該係聰明啊嘛。 係咯，聰明冇理由會拖泥帶水噶。 所以我咪話我係蠢咯。即系我对上一次恋爱经历，我系咁样处理，我处理得好非常唔好咯，所以我系啊，真系有好后悔过自己咁样。 咁嚟紧你都想聪明啲嘅， 呢句嘅潜台词系 正咗，系啊， 系啦，嚟紧你系咪想聪明啲咧？晒愿望就系希望叻啲咁啊！ 我希望叻啲嘅，系啊，但系冇啦，唔想再经历呢啲啦。我希望下一次恋爱系可以去到尾嘅白头到老。 不是你会想另一半比你聪明，个比不是比较的比，是让你聪明， 是 定是直情当你蠢咁去凑呢？ 哦，咁你适当时候都要赞下我嘅，我成日蠢都好辛苦噶嘛，我成日都系做蠢嗰、那个咁好辛苦噶嘛，即系间唔中赞下我都好啊，你十次赞我一次咯，我比你叻九次咯，最多。 女神实验。 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 Jojo 嘅。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因为你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如果俾你可以再 加多一樣嘢落去俾你，即係工作上面嘅一個身份，你會加咩咧？因為你又做健身教練啦，又會即係有打碟啦，又歌手啦，而家等等。 我想做老闆啊，未試過做老闆啊。 係 係啊，我想做美容嗰方面嘅咯，老闆咯，係啊。 OK， 有冇特別嘅原因？點解會係？ 因為其實細細個都好中意做美容嘅，我未入行之前咧係做美容嘅。 係。 咁跟住自己一路都成日都好研究呢方面嘅嘢啊，我即扮靚嗰啲咧，我就好開心嘅，整塊面。咁所以而家我都好多嗰啲關於美容嘅 product 啊，同埋一啲美容嗰啲客户成日都揾我合作咯。咁所以我自己就幾中意呢樣嘢，咁想試下咯。 但以前做緊嘅時候係冇諗過叫做自己做老闆住嘅。 冇啊，因為覺得嗰時仲細啊嘛，即係話開間美容院肯定要好多錢啦、啊，咁樣，所以就冇諗咯。咁而家大咗之後，你真係咁樣問我嘅時候，我咪會我想試下做咯。 有冇話美容你最即係叫做比較 醜 係啦，即係著緊嘅係即係咧，而家我唔識啊，即係男仔跟住有皮膚啊，佢有眉啊。眼啊，耳口鼻啊，鼻屎身意啊，咁样 皮肤咯，皮肤我系最着紧嘅，因为我自己都系成日都好紧张块面嗰啲皮肤啊，咁啊，嗰啲眉啊眼啊，我觉得可以化妆搞到嘛，但系你皮肤一个皮肤好咧，就已经系成个人咧显后生啊，同埋即系成个人个感觉系唔同嘅，容光焕发啲咯。 哦， 你会唔会 expect 男仔都有做？美容護膚， 護膚嗰啲。 但係我又好奇，我又好怪喎，即係我又頂唔順男仔整呢啲嘢。即係你唔好俾我知，如果係另一半友，你唔好千祈唔好俾我知你做呢啲，你靜靜雞去整，或者我幫你做就得咯。即係你唔好一日到黑，你仲貪靚過我啊咁樣，你做 facial 仲多過我啊咁，我就覺得好唔 OK 啊，好冇吸引力。 但係如果 let's say 佢屋企嗱，我試下條底線嚇，佢屋企原來係有四五支洗面奶嘅， 洗面 OK 啊， 四五支喎。即係佢會分今日係磨砂，聽日係濕潤，跟住就呢個係 去油咁樣嗰啲。 我覺得呢個我都仲 OK 嘅，係仲 OK 嘅，因為洗面係個個人都要噶嘛。洗面你正常護膚爽膚水啊、面霜啊，我都仲接受到嘅。但係你成日去做 facial 我就唔得啦。 哦， 就係做 facial 我真係搞唔掂。 定 係 你做 facial 唔得，因為有第二個人掂佢塊面。 可能我唔知啊，可能都有少少呢啲私心啦。但我系唔系好几中意男仔成日搞块面嘅，但我觉得搞头系 O K 嘅，整头啊，我最大嘅呢个接受程度，你话会化妆啊嗰啲更加唔得啦。而家好多韩国嗰啲系中意化妆出街啊，我顶唔顺咯化妆系啊。 嗱，我哋又再试下头先嗰啲几支 O K 啦。而家有啲喺屋企用可以喺块面度整嗰啲机咧，即系好似类似美容，你有啲 gel， 跟住之后令嗰啲皮肤好啲啊，咁嗰啲。佢有部机喺度得唔得？佢唔系出去啦，喺屋企自己整啫。 屋企自己整，唔好整咁密咯，唔好日日整得唔得啊？好辛苦啊！ 所以干净系得，但支整唔得。 系啦， 哦， 冇错，带出重点。 系啊，我聪明人啦， 聪明人， 我下丁嘅感觉，系啊，金句啊， 干净得，支整唔得。OK， 都系今日食云吞面 咯。 我都中意呢句多啲。 恭喜丝柔。 嚟到訪問最後，我哋又準備咗禮物送俾阿 Zozo 嘅呢個禮物嘅題目就係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啊，係我最中意嘅 bling bling， 由細到大都係， 係啊，好中意噶，係啊，我乜嘢都要黐曬 bling bling， 我連屋企啲水樽啊、筷子啊咩，我全部都整曬 bling bling， 筷子都 係啊，有得賣， 點樣可以？ 係啊。跟住我揸車嘛，我車裡面嗰啲裡面嗰啲 水晶波棍， 全部 水晶波棍、 水晶太盤啊，水晶太盤同埋啲冷氣出風口啊，全部我咧好細緻嗰啲，我全部有曬 bling bling 嗰啲張錶啊嗰啲咧。 你唔覺好攰咩？ 唔覺啊，點解會攰啊？ 即系冰冰不斷有啲嘢撐住你咁樣， 好開心，好靚啊，好閃啊， 攰啊，覺得。 好开心啊！跟住我揀啲衫啊，嗰啲又系好中意 bling bling 啲鞋啊，系啊，我有一对成对鞋都系石嘅 bling bling 波鞋咯。 哦，你屋企系咪都系一开门就好 bling bling 啲嘢摆设，周围都系咁噶？ 屋企又反而少啲，因為大型啊嘛啲家私，反而啲細微嗰啲細細件嗰啲嘢咧，好多都係 bling bling 啊，啲咩 con 盒啊、唇膏啊，我有個 AirPod, 你今日有冇啲咩係？ 哎呀冇啊，我有個我今日拎個袋勁細，所以我有個 AirPod 嘅 個套 咧，係都係 bling bling 咁樣咯。我媽成日都話：哇，你好浮誇啊！你架車俾你咁樣咧黐完之後咧，重咗唔知幾多磅啊！ 水晶太盤咯，不得了啊！呢、這個 水晶太盤。如果可以的話，我整架車我都想是那些黏那些貼膜 bling bling 那些、 哦、 哇好浮誇，應該 不 行，應該不行，應該過不到那些， 是啊，你這條馬路反光這樣太陽射下來，哇好慘啊， 太觸 目，你對面線 彈來，很累啊，我想起都 累啊， 即如果你那天太陽厲害一點的話，哇好累啊，隻眼 好漂亮啊，焦點啊， 是咁咧，好中意冰冰嘅嘢啦。 咁平時收禮物有冇話喜歡咩類型？即係實用啊，心意啊，手工、啊。 心意啊，我覺得因為係咯，心意係重要過一切 嗯， 有冇話收過最好嘅禮物或者最差嘅禮物係？ 你而家諗起嘅。 哇！最差啊，真係諗唔到。最好嘅禮物啊！最好嘅我諗係實用嘅咯，即係好似啲風筒啊、手機啊、護膚品、啊、我都覺得好係啊，呢啲好實際， 香氛啊、 用到啊，係啦係啦係啦，呢啲咯，即係用得著嗰啲咯。即係如果你話送個公仔俾我擺啊，嗰啲就真係 係，但係佢好冰冰喎，只公仔。 OK， 點令你 係啦？除咗冰冰嘅公仔之外，其他同埋哆啦 A 夢，其他嘅就唔好啦。 哦，你中意哆啦 A 夢嘅？ 我好中意哆啦 A 夢嘅我。 哦， 係啊，係啊。大家都 中意，得意 嘅。唔係冰冰同哆啦 A 夢，我賴唔埋啫。 係啊，嗰啲咩 figure 嗰啲，總之攞嚟擺件嗰啲，我係最唔中意咯。因為我覺得我香港嘅地方已經細啦嘛，大家住嘅地方已經，因為仲要整嗰啲擺件咧，好好 太牙釘啦， 好牙釘啊。 好啦，所以今日呢個冰冰嘅禮物啦， 咦，好期待啊，緊張咩嚟嘅？ 我攞嘅先啦， 你先啦，你先，你先。 即系我第一下當然係諗到嗰啲可以即係搽上身啊，定係嗰啲咁嗰啲啦， 指甲油 有好多呢啲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唔識揀，我一陣揀錯。咁我揀呢個咧就比較實用少少，但係有冰冰嘅。 嗯， 就係咧一排綠直色嗰啲咧，冰冰筆 呢個。 因為我後屘就諗起以前讀書啲女仔咧，佢哋會有唔同顏色寫啲字出嚟咧，會冰冰啊。跟住我就問佢啊，揾唔揾到咧？又揾得翻。咁佢呢個咧有六隻唔同嘅色。 哦，好懷念呢啲啊！ 好懷舊啊！呢、 啊 這個 呢、這個要買黑色紙嚟寫㗎。係 啦，佢係話黑色紙、白色紙出嚟嗰個會有少少唔同嘅色。 勁正啊！呢、這個 咁可以平抹碌屎嗰啲又好似 屋企有支用曬啦。跟住呢個非常好，可以攞嚟即係簽下啲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個 相啊嗰啲啊幾 實用得嚟又冰冰啊嘛！呢、這個 多謝，中意。係 啦，所以我送呢、這個好啦，到肥仔啦。 我嗰、那個， 阿一送呢、這個， 我嗰個好簡單， 係 非常簡單，一個鏡盒， 哇， 拎拎鏡盒， 好實用啊都，其實你哋揀啲嘢都好實用啊，好彩， 係啊，因為我哋 好靚啊呢、這個都，拎 拎之外好似用得 就，好靚啊，拎拎嘅， 係咪就係呢啲啊？即係平時， 係啊係啊係啊，總之閃靈靈嗰啲我就好中意咯。 跟住我打開過，發現佢係兩塊唔同嘅鏡嚟嘅， 係 一塊係係一塊放大鏡，一塊係。 哇！呢、這個好啱攞出去做嘢咧，可以化妝喎。多謝啊！呢、這個勁好啊！我今日都係冇戴鏡嘅，所以非常實用。 兩份禮物，如果你要揀一份贏，你會揀邊份贏啊？ 哇！咁咩㗎？ 好殘酷咧！突然之間嚟到呢個位 置，死得好殘酷啊！真係。 係啊。 我諗鏡咯，因為我會成日攞出街用到。 哎呀！我以為筆有啲機會添。 筆就我都 會有機會用嘅，如果要用嘅時候 都有機會用，係有機會，唔係啊，真係會有用嘅，因為我有陣時會簽一啲相啊，送俾我啲 fans 啊，同埋我都會去郵局寄嘢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好啊！又買張黑色紙嘅話，其實就好 sharp 咯，已經睇到啲字。 係，但係好可惜都係揀咗一個鏡， 因為呢個我真係會成日可以攞到出街用。 我自己都想買翻個，我買冰冰 冰冰啊！你要揀 買個冰冰㗎，對我嚟講。唔襯肥仔啊！ 好殘酷啊！你哋 你一拎出嚟我嚇親啊！如果阿一拎個冰冰鏡咁出嚟啊，大佬冰冰水晶啊嗰啲咁樣， 多謝你哋啊！ 好多謝你啊！今日再次多謝 Jojo 嘅 ，thank you。最愛放閃打個卡 ，IG 作樣記低每刻片片，總有話講討厭太膚淺，不見得體面。实也好，我知最多言下攻入承诺，退后看全世界随便想装。 阿妈都作反，通通有话，语中作梗千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其中三人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一人接种一剂强生疫苗。新增六宗个案中，患者分别从比利时、缅甸、美国、亚塞拜疆、菲律宾同埋亚联酋抵港，年龄介乎五个月至到53岁，其中四人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医管局妇产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欧阳锦全话：，孕妇如果不幸感染新型肺炎，早产风险会增至70%。相比同年纪的女士，肺炎病情一般亦都会较差，因此建议孕妇要接种新冠疫苗。欧阳锦全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建议孕妇可以在早孕期或者中孕期接种新冠疫苗，过了头3个月就认真开始考虑接种。他说孕妇怀孕26周起可以开始接种百日咳疫苗，如果孕妇在12至14周接种首剂的新冠疫苗，相隔3至4星期再接种第二剂，怀孕期都未到20周，仲有几个星期作缓冲，到26周再接种百日咳疫苗。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两名男子在接种怀疑受污染的莫德纳新冠疫苗之后死亡，两人年约30多岁，是今个月接种一剂疫苗，正是调查死因。日本政府前日宣布暂停接种163万剂莫德纳疫苗。这批怀疑受污染的莫德纳疫苗由西班牙药厂生产，上个月下旬运抵日本，分配到全国863间疫苗接种中心。负责配送的武田药品工业接报发现部分的疫苗内有污染物。传媒引述官员说，相信污染物是金属微粒。日本政府和莫德纳都说，疫苗的安全和效力没问题，暂停接种属于预防措施。东京残奥会女子 A 级花剑个人赛，港队代表余翠儿不敌中国的泳正八强止步。这场赛事是上届决赛的翻版，余翠儿当时落败取得银牌，今届两人再相遇，战况非常紧凑，双方分数在比赛初段拉脚，余翠儿一度落后6-9，之后连取3分追平，但比赛尾段泳正发挥理想，连取4分，余翠儿最终输10-15，继重剑个人赛之后再度在八强落败。另一名港队代表吴舒婷就在16强以10-15不敌匈牙利剑手，未能够晋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间中有骤雨，明天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的意外清理好的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啱啱个嘉宾是 Jojo。 哦耶耶耶耶耶。一个新闻的时间就已经唔记得咗啦。 是啊，但我都唔。 男人就是无情。唔系，其实我听过，其实我觉得谢贤大哥讲得非常之啱。男人花心但长情。女人专一但绝情。 哦， 我都有呢啲金句噶、啊。我觉得呢句真系讲得好啱。其实好长情过花心。 同埋你听嘅时候唔觉咯，可能你又系经历完之后翻翻转头，哦，当日谢贤大哥又讲得几啱。 系啊， 人咧咁样。 因为有啲嘢你真系要经历咗啲嘢先有咁嘅感觉，就好似我嗰日同阿邱生分享咗阿 Steve Jobs 啊，乔布斯 系 系咪叫？ 系乔布斯啊， 系系亦嗰个佢嗰个其中一个 talk 噶嘛，即系佢话佢有几佢嚟大学分享几个古仔，咁有啲系最尾佢个结论就系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系 求知若渴，即系总之个概念系咁样啦，总之追寻所有嘅知识啦。咁当然佢仲有好多古仔，但系我觉得最令我吸引或者最令我反思自己嗰个系佢讲咗句话，你永远冇办法知道前面嘅点系点样连埋一齐。 嗯， 当你行到某个地步嘅时候，你先发现原来你以往学过嘅嘢做咗今日嘅你咯。即系佢讲咗个例子啊，佢嗰阵时去上堂咧，佢系特登拣咗啲冇咩人上嘅 course 嘅，全世界都唔明有咩用嘅。去咗上佢去咗上书法班。 哦。 如果跟翻佢嗰个那個演讲词，佢咁讲，佢话上咗书法班 calligraphy， 咁然后就学识咗唔同嘅一啲字体嘅设计。咁所以令到 Mac 即系蘋果電腦可以有咁多款嘅字體。 哦，係啊，即係當年你可能你冇諗過咁樣用啊。 係啦，但佢話原來用得著嘅喎。咁所以就係人生有好多嘢都係控，其實我有時覺得真係有時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啊！ 控制唔到啊！ 總之聽我哋後援會，你而家聽好似唔知冇咩大道理，你唔知他日我哋嗰啲 唔係啊，係你控制唔到。我而家繼續講定係播 Simon 啦，你估下我而家講定係播 Simon 啦？ 冇啊，聽你 Q 咯。 啊，播 Simon 咯。誒，唔好喎，播 Simon 咯。 决定好未啊？ 我西文咯， 好啦，冇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一种 friend 啊，呢种 friend 永远讲错嘢、做错事、自以为是，总之任何缺点咧都会喺佢身上发现噶啦。咁但系点解啊要有个咁嘅 friend 咧？因为当呢啲四周围会得罪人嘅 friend 喺你身边出现，佢就自不然啊会得罪你想追求嘅嗰个女仔啦。首先第一样嘢，你会令到个女仔觉得啊，其实你都唔系咁差。第二，多咗话题啊，即系无论系嗰个女仔闹佢，你喺隔篱附和又好，或者你闹个 friend 个女仔喺隔篱同意你都好啊，都多咗话题。第三样嘢，通常呢啲成日得罪人嘅人咧。其实是好人嚟噶，佢哋唔用脑啫嘛，所以咧你约嗰啲大班人 gathering 啊，佢一定会到噶，咁你咪更加容易约到个女仔咯。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教你一样嘢，识女仔之前去识一啲咁嘅得罪人嘅 friend。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威传厚道。我是不会公开这个 friend 叫什么名字 的。 我只可以给你一个 tips 你。其实在我口中都经常提过这个 friend 的了。 刚才不是讲了 没 有。刚才头发不是有 提的。咪后我又告诉你知、 哦 是 啊哦。 但是咪前没有讲这个的。哦、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啊啊。我在节目里面有提过这个人的。 是。 是啦、啊。那就刚刚啊年半分不分手就是他了。 哦。 即、哦、刻立体了是吧 是啊是 啊, 是啊。 即是一个呢会为了分手而不定唔分手而纠结咗年半嘅人，系、 嗯、 啦、 嗯， 一个咁嘅人， 系 好啦，咁啊，唔得再讲真系会串， 你唔好讲人名啊，唔使讲咩就得噶。 我想讲高学历啊， 哦， 佢应该冇听嘅，系啦，系冇嘢嘅，冇嘢嘅， 系。你高学历啲人唔听我啲节目嘅，冇事嘅。 好啦，咁啊，呢啲人咧，呢、這个 friend 其实真系由细识到大，中学二年班到而家噶啦，系啦，咁啊，好多嘢系。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啊？即你配任何一隻字落去啊，都曾经喺佢面前讲过㗎啦。係啦。即例如嗰时中学嘅时候呢，咁佢会 有段時間興單邊袋啊。男仔孭單邊袋， 即係一邊膊頭咁樣嗰 只。係啦，係係啦。咁當然有段時間，即以往男性或者女性或者中性化嘅打扮係未咁接受到噶嘛。咁、開始興啦。咁佢嘗試學人做呢個嘅中性化嘅打扮啦。 哇，行得好前啊，真 係。係啦，咁但我好少做呢樣嘢嘅。個原因唔係我接受唔到，而係你睇你自己個樣先咯。即系我呢啲嗱，细个我细个都仲做到嘅、因为未肥嘛、你见我呢几年好少着粉红色衫， 少咗好多。 系啦，而家偏向啲深色啊、深蓝啊、黑色啊，最多出面搭一件花色衫啫。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唔系以前嗰种十八廿二 啊咩， 听紧你嘅嗰个状态。所以我唔会做呢样嘢，但系佢冇留意过自己嘅身形同埋性，咁佢就即系就。 好奇怪啦，系嘛？ 就即照做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当然即系我哋就话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仲要嗰次系成班 friend 两三个啦，冇成班嘅两三个 friend 陪佢买袋。陪审员一致裁定系唔啱你嘅，唔系你，我真系想买， 都系买啦，算啦， 买啦，买 啦， 买 啦， 你 中意啦， 买，即系嗱睇咗啦，好啦，第一样嘢，咁你要揾一啲呢啲咁嘅人，即系唔系好听人哋意见嘅人，好啦，咁。点解我话高学历系紧要呢？因为佢会有种自以为是喺入边啊！佢真系高过晒我哋嘅，我呢个好大牵涉， 好大牵涉啦， 高过晒我哋嘅。咁佢咪觉得喂，我其实识好多嘢啊！你做咩要成日 judge 我啫？你做咩成日要批评同批判我啫？你系咪针对我？系啦，呢啲咁嘅状况出现，咁咧自不然佢就会做好多咧佢 judge 人哋嘅嘢啦。好啦，点解我话呢啲情况系令到你追女仔容易呢？例如成班人去食饭，食到一半嘅时候，佢已经可以话哇！今日啲嘢咁难食嘅，又或者，哇！呢间餐厅真系好差喎。嗱，呢啲说话，即嗱，我自己系好怕啲咁嘅人嘅，即例如我自己一定唔会喺人哋铺头讲一啲咁嘅说话，即你要讲嘅，你咪出咗去食完饭，哇！呢间真系好难食，下次唔好啦。咁冇嘢啊，系咪先？ 唔系食紧喺里边讲啊嘛。 系啦，但系呢啲人由于佢高学历，长时间与书本相处，系冇同人相处过，系唔识呢啲。今日眉头眼额嘅嘢，再加上啱啱讲过唔听人意见，咁、就令到佢即出咗嚟啊呢种性格。咁咧呢、這个时候咧，你会见到你心仪嘅女孩子喺隔篱，佢都 做乜嘢？ 做乜嘢啊？呢、這个你个 friend 做乜嘢？咁然后你就可以乘机打开话题啦。 哦，先得闲就可以，即系你譬如嗰日完咗个朋友 gathering 啦，你系啦就可以讲翻嗰晚，哇佢头先食饭咁样，你个 friend 做咩？咁你就可以继续 系啦系啦，或者你可以主动撩起佢咯。咁、当然即系呢个系比较低手嘅一个做法啦。高手啲系咩做法呢？你直情啊攞佢嘅一啲日常生活片段，因为呢啲人咧一定平时系做过好多搞笑嘢嘅。我用搞笑咧，系好正面 ，OK。然后你分享俾嗰个女仔听，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啦。嗰次阿边个边个，嗰次阿波胜啊，行下行下街嘅时候啊，无啦啦扑亲咁样，佢挂住及女扑亲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咪笑咯。即系你可以攞呢啲日常生活，咁佢又对你认识多啲啊，认识你个 friend。喂，咁你下次叫埋佢出嚟啊，我想见下波胜，睇下佢个真人系咪都系咁得意搞笑咧。哇，好啊好啊，咁咪可以约到女仔出嚟咯。 同埋你有嗰个话题，你因为你嗰个 friend 会 keep 住生活，同埋佢 keep 住有嘢发生啦。 系啊， 你有新嘅，你又可以攞翻，即系你到咁，攞翻以前读书嗰啲咁先算啦。 系你系啊，你咁佢会问你噶嘛？ 系啊， 咁佢会问你，例如佢会问你，哦，咁佢以前系咪都系咁噶？哦，系啊，佢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咁咪讲下细个嘅嘢，咁讲下细个嘅嘢时候就揈咗佢讲下小学、中学、大学嘅生活。哇，你中学嘅时候咁好玩嘅，哎呀，识迟咗你啦咁样。嗱， 哇，即系虽然咁讲，呢啲叫有个咩？共同的攻击对象 嗱，未到嘅共同的话题啫。 哦，好， 系啦， 修饰下啲字。 系啦，偶然你话啊、哦，今日又同呢个 friend 食饭，咁、佢就问，咁佢今日点着啊啲衫？你即系你可以 create 一啲话题，因为例如可能 let's say 试过有一次嘅，有个 friend， 其实都系佢啦。OK， 我唔扮啦，唔系咧，佢真系有潮流嘅触觉，但佢冇对自己嘅触觉。 呢、這个真系差好远啊！ 佢系着咗一件，对唔住，好迷幻嘅一件嗰啲 嘅 T 恤啊 ，T 恤系啦，但佢唔系窄染啊，唔系嗰只啊，即系因为窄染都可以着得好好睇噶嘛，佢系好 feminine 嘅嗰种迷彩，唔系迷彩， 迷幻嘅色彩啊，即係好女性嘅迷幻色彩。 是 但係問題你係個肥仔， 嗯， 你仲係緊身添，即係 fit size 都未到緊身嘅 fit size。 你鬆身就好啲咯。 係啦，咁然後攝 攝衫 攝衫牛仔褲， 係 唉、哎、死啦！佢聽到一定知道我講緊佢。咁跟住之後。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穿是有些人好看的，个原因是在于首先你要瘦底，因为你穿那些衣服除非你 oversize， 好像我们有个、PR 同事肥伦，他都会穿一些很 colorful 的衣服，但他 oversize 得很厉害，那就 OK 了，但你是 fit 身少少肚腩突了出来，然后那种粉红、粉黄、粉橙捞在一起是有些棘手的，再加上那种摄衫的牛仔裤，你本身只脚要够长， 对吗？是啊， 问题你不是 ,ok? 咁然后就即你即穿衫呢，其实有啲衫係靓，我都知道有啲衫係靓，我买咗返冇穿过，因为我真係唔襯。即等于花恤衫有啲人都穿唔起㗎，咁、你咪搵自己穿得起嘅嘢囉，即我穿得起波衫，佢穿波衫都唔好睇㗎，因为佢唔够阔啊个人。 哦、 即等于有啲人穿波衫唔好睇㗎，即係波衫其实都是一件衫嚟㗎嘛，点解啲人穿得唔好睇，有啲人穿得好睇就係、是、你个膊头或者你个人要够厚同够横先会晾得起嗰件运动衫囉。 因为件衫 cutting 系啦，咁但系等于我其实我穿西装都好难睇噶，即我唔系话我穿咩衫，但我穿西装都好难睇，即同样道理，你揾只啱嘅衫。好啦，咁然后就 create 咗呢个话题，就影咗张相俾个 friend， 俾个即心仪嘅女孩子，出唔出事？咁啊笑啦。咁、所以每次我再同即个男性朋友出街嘅时候，佢都会问佢今日穿咩衫啊？咁又可以倾偈啦。 但我想知道，但呢個共同話題，但翻返你個 friend 嗰度，嗰日你見到佢嗰個衣着，其實你喺現場你哋有冇講嘅？ 有， 我想知佢嘅 咁有咩問題啊？ 再立體啲， 咁有咩問題啊？唔係冇， 而家興啊嘛， 唔係應該話咁理解啦，我哋笑完就算噶啦，即係因為都識得太多年，你諗下中學到而家2004、2005年，其實都十幾年朋友， 17年啦， 係啦。十几年的朋友都知道他不听劝的了，以往都尝试劝他，大是大非都劝下的、但这些细微位啊挺好看的、他知道什么事的，但他会撑下去咯、所以我说大家要认识一些这样的 friend， 就将你的朋友变成一些共同话题、是的，耻笑对象是比较容易用 的，高手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再多一点的。 得人攞他的朋友出来见下你的心仪女仔。 是啊，即等于你都可以的。 嗯。 喂，我认得个肥仔好搞笑的、哦。 拉你出来啦。 是啊，咁你咪介绍我给你想识的女仔认识咯。 是啊。 不过出现一个问题。我怕他会喜欢我。 是啊，我都估到你啊。 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止。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香会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到未见到。长期为你成为某种压力，一个监牢阻挡你去路，忘掉。痛惜你越压迫你难一起，用我所有爱人如己竟为难了你，很对不起，认为自己喜好亦都等于你，趣味太多会毫无趣味，用我的线或你的线连不起，弄错关系相信我是你，但我希冀并非你希冀，本以为懂得 欠太久，怎么竟会内疚？原来好意怎逼你接受，难被接受。或许我没有被你需要，才需要束缚恋爱做借口。从来没有平衡过的宇宙，将你渗透，等于我宇宙甜蜜够，同时受够，难逃放手。越痛惜你，越压迫你，难一起用我所有爱人，如几经为难了你，很对不起，因为自己喜好亦都等于你，趣味太多会毫无趣味。 King is alive.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to King to， 六甲环节由星期六开始，整蛊孩子由呢度开始。 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香港搞笑电台第二台， 有我阿一爸爸， 有我波波优， 玩嘢星期六。 Yeah! 哇！今集玩嘢星期六有位小主持同我哋分享喎，阿一爸爸。 是啊，波波优，呢位小主持，你叫咩名呢？ 大家好，我大老 V， 我读年读 K 四噶。 大老 V 小朋友，今日食咗咩早餐啊？ 通粉。 咦，咁大老 V 小朋友，你今个礼拜最开心嘅系咩事啊？ 咩事啫？ 你今个礼拜最开心嘅系咩事啊？ 去迪士尼。 今日嘅主题系科学。大佬 V 小朋友，你觉得进化论定系创造论啱啲咧？ 创造论好啱啲啊！ 哦，咁你又点睇宇宙大爆炸同埋黑洞咧？ 黑洞。 咁大佬 V 小朋友啊，你有啲咩择偶条件噶？ 咩偶条件啊？ 择偶条件即是你喜欢啲咩男仔呢？ 我好喜欢爸爸。 你喜欢阿一爸爸定是波波优呢？ 波波优。 多谢大佬 B 小朋友你揀我啊！这个时候我哋一起听下今日嘅剧场啦。阿一爸爸、波波优、大佬 B 联手炮制，玩嘢星期六不得与剧场。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阿爸爸爷，咕噜咕噜咕噜，爷。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有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我冇嘢讲，波波优啊，拣 识货大佬 B， 识拣已经唔系波成哥哥，系波波优， 但我系打长远战嘅。唔系即未到十八岁嗰啲长远嘅 ，OK， 冇、啊哎、对唔住，知道爸爸。 你小心啲啊！ 冇呢啲嘅，我意思系我同小朋友嘅相处耐咗，就觉得我份人，you are very nice。 你有冇见过佢真人咧？ 大佬 B， 我未 见过， 系啊，佢其实见到我就觉得好得意， 因为我想讲呢啲眼缘嘅嘢咧，睇人嘅。 哦，咁系， 但系未见过你系嘛？ 未， 系啊，我仲谂住见过。 喂，不如叫方志豪拍条片，一人拎一张相，你觉得边个靓仔啲啊？ 嗰啲 B B 爬嗰啲啊，咁爬过去。 唔系，因为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同事都生咗个女噶嘛，阿龙哥有小龙女噶嘛。 系啊系啊。 嗰晚啊，去迪神屋企玩啊，除咗佢阿爸阿妈之外啊， 就系黐你啊， 就系得我一个抱得起佢 啊，其他都唔俾抱啊，冇计啦， 有两元啊， 有两元啊， 三岁至八十，阿一都掂啊， 三岁至八十啊，一岁至八十啊， 唔系有啲喺一个胎里边都 OK 咩？ 哦，咁又未到，我都睇样噶嘛， 喺个胎里边未见到， 未见到 喺个头啊， 外貌协会 ，sorry， 等佢出世我先契佢啦咁。 系好，交俾 前辈，叔哥同埋 Ruin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啊，好啦，我哋切计啦，拜。